传到神经中枢，它不是搁前边传到全身，它是搁脊椎，所以那个穴呢通过的神经啊就特别密集，针进去呢容易碰伤， 弄不好就有致残的危险、啊、 哎，北能容易扎坏， 就是啊， 扎哑啦，扎瘫啦，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那你自己也扎过？ 哎，我就自己扎呀，我就找这感觉，我说看看能不能扎傻扎哑，但是我没扎傻，我找那感觉，但是也得知道注意，他那个针尖不能蹭上，蹭上就进脑子里了。那个不行，咱不蹭上看啥感觉？ 需要胆大，也需要吸气啊。 对，你说光敢干还不行，你这瞎干那非出事不可。就通过呢自己在身上，凡是我自己能够着的啊，这后背我自己能够着的，什么肚子我全都扎遍了，所以我呢心里就有底了，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给我母亲治病。那母亲那个腿疼啊，什么腰疼啊，什么有时候头疼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扎上就好。 目前呢这个有些西方国家不太认同我们这个中医的针灸， 是他不明白，他不研究，他不懂。咱们国家中医是几千年了，他刚了解刚接触，他怎么能知道咱这好不好？ 有些他没有感受到啊， 是是他不懂。 对对， 哎，可是我们这几千年中华民族是怎么延续下来的？ 对， 我们是有很多办法的，其中针灸它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邻居那牙疼啊，哎呀，那疼的有一句话叫牙疼不算病，疼起就要命。她丈夫不让在屋里待，她叫唤呐，她哭啊，麻烦人呐，把她撵外边去了。她就是捂着那牙呀，就这么 做了啊， 就那半宿半宿那么在外边哭啊。后来我妈就知道我扎针好使有效，哎，她就去了，就把那个我们的邻居说你上我们家吧，我儿子现在当医生了，会扎针了。就把他领来了，有一句话叫有病烂头医，没招了，你谁说啥都信了，把他领来了。我就拿那个银针就在那合谷穴上一针进去，他那牙立刻就不疼了。然后吧他就哈哈哈哈笑，他说你看我进屋前吧，我捂着那个腮帮子哈，呜呜哭，就这么一会儿，他说我就哈哈笑，他自己就憋不住了。所以这个针灸啊为啥能治病呢？就是有很多病啊得了病以后他经络不通，中医有一句话叫通者不痛，痛者不通，只要不通保证有病，只要有病保证有不通的地方。所以针灸呢它是起这个作用，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经络引起的，这个不是。所以这个针灸不能把所有的病都解决，骨折了啊，所以一针灸就接上了， 不合乎常理啊。 对，说它有它的局限性，凡是由经络引起的疾病针灸效果都好，这是我在实践当中 对症哈、 啊。哎，就是它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有效，它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你还用这个办法，你能解决吗？ 所以这个中医有句话叫“辨证施治”哈。 对呀、啊， 就是、也有很多方法，不仅是针灸。 对、啊嗯，对，那方法多了，不同的病因，用不同的方法。那你比方说，外国人他不明白针灸的道理。所以他经络不通呢，靠吃药，靠那吃西药经络就通了，他不通你那病能好吗？所以这是咱们中医的伟大。现在他没办法了，事实面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事实说话，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能证明一切，真的永远假不了。所以现在你看西方的人越来越相信咱的中医，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不是所有的病这个针灸都能解决，有些个必须得吃药，你还要医院干啥，还 要杯管针就行了， 还要药厂干啥呢， 就是、 啊、一家别管针不就全解决了吗？ 对， 哎，不行，这就叫综合调节。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发现针灸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东西啊还得靠药来解决，还得靠养生，还得靠其他的一些个方法， 综合方法， 综合来调理。就是说一个人不是说你做了医生就所有的问题你就全明白了，你看似有些问题啊和医没关，这个有些事不是医生干的事儿，可是呢它和医生有关，它和健康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比方说咱们吃的这些东西，你说食物，可是医生呢他不注重这些方面。你比方说有些气功养生功 养生操，这些对健康都有作用，是不是？ 嗯， 可能你药没解决，哎，他就解决了。所以吧，你要局限的这一辈子就在书本上学这个医，可能有些个和健康有关的其他的问题，你反而忽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所知障哈，被自己知道的这个障碍住自己了。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吧，它是相互关联的。我这一辈子吧，从过的行业很多，不是啊，我就是从十几岁开始我就进入医学。如果我要真的十几岁我就进入这个医学领域了，一直从事医学到今天，恐怕今天我讲不了治胃病。它有些相关联的东西，那你专学医的可能你就没关注它。我没专门去钻那医学书里边，可能我关注那些东西恰恰跟健康正好是有关的， 就是不被这个医学理论所限制， 没束缚， 没有束缚， 哎， 嗯，这样你的思维更广泛一些， 哎，就没局限这个医学领域里边。今天回想起来，好像我从事那些行业啊，都和今天治胃病有关。就我感觉哈，我要没有那么多的经历，今天就在这从医学角度谈治胃病，恐怕我还真的讲不了，讲出来恐怕只能是理论，在实际应用上不能为大家解决怎么能不得急性病，才怎么能不得慢性病。 哦， 那不得慢性病还有看病难还有看病贵吗？没有慢性病就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这么多年我独创了一套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好多人记不住， 嗯， 我说一个方法就都记住了，就八个字，内因综合调节平衡，就这八个字，这么说就容易记住了，是不是啊？内因，为啥叫内因呢？今天的病啊，从内因开始。矛盾论讲，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内因不起作用了，什么外因都没有用了。我们今天呢，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是我们的内因出问题了，也叫内环境出问题了， 人体自身的环境， 自身的内环境， 哦， 也就是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出问题了，这叫内因。这个要出问题了，我们人造的那些药物，人造的是外因， 嗯， 你内因要出问题了，靠你人造那外因解决不了内因的问题。 嗯， 内因是谁造的？不是人造的，人能造出生命吗？人造不出来生命，这是谁造的？大自然造的。 嗯，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是内因。它要出问题了，不可能靠人造呢来解决，所以必须从内因开始。 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哈。 对，把它要是内因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它要没解决，它要出问题了，它要失衡了，它要紊乱了，还靠人造呢去解决。我说一个例子哈，你比方说，有人说呀，明天气温下降，告诉孩子家人，明天得多穿衣服，要不该感冒了。那我来告诉你哈，感冒不感冒不取决于气温下降， 就是不在于你穿多少， 哎， 不是绝对的哈， 气温下降是外因， 哦， 感冒不感冒不取决于它，取决于内因。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抵抗力也有 关系？对，哎，自身的免疫功能， 哦， 自身的抵抗力。为啥这么说呢？你看那冬泳的人，东北啊，三九天把冰砸开，把衣服脱光了，一个猛就钻进去了。 就是的， 他游完了出来了，他感冒了吗？他要感冒了，他就再也不下去了。 这个比喻非常， 他就天天去，每天早上去冬泳去。 嗯， 冬天前冰天雪地，还脱光了，还钻水里头。那得多冷啊，那人怎么不感冒呢？不说气温下降就感冒吗？你说他下降厉害不厉害？可是有的人呢，穿着棉袄也感冒，穿着皮袄也感冒，他不钻水里他也感冒。 就是 什么问题？不是气温下降，是你内因出问题了， 这才是主要的。这个 这是主要矛盾。你不把它解决了，整天给人讲啊怎么健康，不知内因不知外因就给人讲健康，那能好吗？所以必须从内因入手。那我再问你一句，你说三伏天有没有感冒的？ 有，这个也不少见啊。 那三伏天还有感冒的，那你说三伏天的气温也下降了吗？它没下降，你怎么还感冒呢？ 你内环境出问题了，内因出问题了，能不感冒吗？不搁这开始切入，不解决，啥病还想看好？他怎么能好啊？内因、内环境，治胃病也得从这入手。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懂得道理了，懂得方法了，这叫自然法则，它是一种法则。道理顺其自然，符合自然法则，从内因入手。所以呢，内因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叫综合。为啥叫综合呀？因为今天的病啊，它不是就一个原因啊，就气温下降引起的。 对， 它不是，那原因多了，你要真要数吧，你数一天都数不过来。说这病这么多呢，你就数吧，什么空气的问题、水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食物的问题、化肥农药问题，你就数吧，那你不得数一天都数不完。这么多原因引起的疾病，一种产品，一个准字号，一个保健品，一种方法啊，全都好了，谁信呢？那不可能， 不科学哈， 不科学。必须用综合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解决了，这个呢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所以必须用综合的办法，不要期望一种产品是神药，什么都解决了，这不对，这叫综合。 那之后还有一个 调节， 调节， 调节平衡，不是治平衡。中医五千多年，说它博大精深，它的核心理论是调节阴阳平衡，这是整个中医的核心， 就是调节和治的这个区别哈。 它可不是说治阴阳平衡， 对， 它是调节阴阳平衡。问题用啥调，这个是关键。你不知道用啥调，说了跟没说一样。调什么，这更关键。所以呢，调节平衡，这就是法则，这就是道。万事万物都必须平衡，只要不平衡就出问题。任何事物都得平衡，不平衡肯定有问题。你就一个治就全平衡了吗？说调，所以说中医伟大就在这儿，他知道阴阳得用调的办法。所以呢，如果我要是真的专业的学西医，我就绝不会知道要调节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不解决，说病能好，从道理上都说不过去。因为我们人体也是个小宇宙嘛， 对， 也是个小社会嘛。说不平衡还能好，就奔想它都不太好的，不用科学。咱就奔想啊，身体不平衡了，紊乱了，内分泌紊乱了，代谢紊乱了，神经系统紊乱了，整体机能紊乱了，紊乱了就是不平衡了，不平衡了吃点药一治就好了，它不符合道理。所以我呢，为啥说我来讲治胃病，这是和我呢的人生经历有关，这些问题呢它恰恰和健康有关。另外呢，医生也好，你从事健康的工作者也好，和一个人的做事风格还有关，这个涉及点，这也是一个综合。 这个有些事情有很多因素促成才可以哈。 对，很多因素。这个小的时候在农村呢，因为家里穷了哈，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就眼瞅着就要倒了，这小土房眼瞅要倒了，家里没钱盖，吃饭都没钱，你说哪有钱盖房子。那个年代哈，过去啊，农村呢、这非常和谐，那真是一家有事大家来帮， 民风特别淳朴、 民风非常淳朴。谁家婚丧嫁娶呀、红白喜事啊，那全村人就都来了。没有自己家办的红白喜事，没有自己家一家自己办的。那时候就全来了。然后谁家有点什么困难都去帮助。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抓点鱼，打一碗鱼酱，我妈也得让我按家去送去。 一碗鱼酱， 一碗鱼酱，拿个小碟，这家倒一勺给送去，按家去送去。你看，我记得非常清楚， 真难得啊。 那时候乡亲看我们家房子要倒，那都瞅了，谁心里都明白，那倒了麻烦了， 就是 得赶紧给他家盖房子。谁都知道我们家还没钱，买不起那个那些木料啊、那些材料啊，没钱买。谁都知道这个乡亲们，他们商量好了，他家房子快倒了，赶紧盖个新的吧。怎么盖？咱在家给他凑。 嗯，哎，你家有粮驼，你就拿个粮驼；你家有领子，你就拿个领子；你家有船子，你就拿个船子；你家有钉子，你就拿把钉子；你家有门，就拿把门。 就像七拼八凑哈。 哎，七拼八凑啊、哦，给我们家盖了一个房子。农村谁家修工，啊，要盖房子哈，你得把你家最好的好吃的都得给拿出来给大家吃，因为那个时候吧。这个不是这个乡亲帮完忙了，一家给多少钱？可不是给钱，哎，谁家帮你的时候，就把最好的吃的拿出来给大家吃，就是一种回报。可是我们家没有饭吃，我们家吃的都没有， 吃都吃不饱， 吃都吃不饱。嗯、我记得我小前吧，嗯，借粮，一到做饭前没粮食，我妈让我上谁家去借几碗米去。我们这活我没少干， 就是吃上顿愁下顿的。 对，有的时候吧，一开村一打村粮食就没了， 那吃什么呀？ 野菜， 吃野菜， 青菜，一吃一年，所以这个给我们家盖房子，一到吃饭的时候，嗯、人就全都走了，都回自己家吃去了。 他知道你们家也没啥吃的， 他知道我们家吃的都没有。 嗯， 吃完了，吃完了又回来了。哦，再接着盖房子，盖完了、嗯，哎呀，那个时候吧，那可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哦、就那时候，那个情景。 那时候你也不大、啊、 不大嘛，嗯，那时候心里就有什么概念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我长大了，我要有能力，我也去帮助他们，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帮助像我们家那么穷的人。那时候就产生这么个想法， 这个想法。 哎，嗯。后来我就在农村，哎呀，我就想，不一定非等到长大了，等到有钱了，再回报乡亲，就是平时。能力所能及的举手之劳的能帮别人那咱就帮人、嗯、你比方说人家扛麻袋扛不动了那就抢过来咱帮人扛呗所以在生产队吧看着谁干活累了哎，我就想替他一会儿就我这个举动就感动过不少人就感动过不少乡亲、嗯、实际在我心里头呢就是一种感恩哎，回报咱家穷人家什么都不计较就给你家盖房子、嗯、所以咱们呢不能忘了这件事儿， 没有别的所求，就是感恩、嗯。 哎，就是感恩。 嗯， 哎，那、嗯、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农村的年轻人，那个男孩子头发长了，理发，理一次发就两毛钱，没有，就这两毛钱没有，理不了。那头发长了，像蹲监狱似的，不好看，家家都搞剪子脚。 那时候这个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好、 哎，都是父母拿剪子给孩子剪，咱们剪。他也不行，你知道农村那时候叫学大寨修梯田，你知道吗？ 知道。 怎么脚都像修梯田似的， 就是一蹬一蹬的， 一蹬一蹬的。嗯，说瞅着吧，看不舒服。嗯，就那时候我就产生过想法。嗯，哎呀，我说我要会理发哈，给他们剃头。农村呐、啊，穷啊，一看头发就知道穷，理发都理不起，你瞅那形象不好吗？我说我要会理发，那我就义务给他们不要钱。就不那么难看了多好但是呢想理发呢没钱买理发工具没钱、嗯、那叫推子理发那叫推子 买不起哈、 啊、哎就那几块钱没钱买买不起就干着急哎我呢我会打鱼我喜欢打鱼别人谁都打不着哈、嗯、我都能打着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还是春天我都能打着鱼 那你有什么特殊工具吗 我打鱼还不用工具我就空手我就能打着鱼这个春天前吧我知道鱼的规律、 哦、 因为农民吧这几千年吧他在实践当中发现的叫七上八下这是一句成语、 嗯 用在鱼的规律上也成立鱼在七月份阴历七月份之前这个鱼啊见到水它就顶着水往上走七月份之前再往上走往上走干啥呢它找浅的地方去繁殖哎、嗯、去繁殖 啊这是它的习性 哎这是它的习性找水浅的地方它、嗯、把它的鱼子啊抬出来以后 都附在那草上。 哦， 这个鱼子在附在草上才能繁殖， 在草上，哎，不是在水中啊？ 它都附在草上。那在水里我没看过，反正我就知道有草的地方，那鱼繁殖的季节都在有草那里头繁殖。嗯，哎，它在咬汛嘛，就那个时候它就顶着水往上走，一过了七月份，进入阴历八月份。嗯，它就开始顺水往下走， 就过了它的繁殖期了。 哎，它就顺着水往下走。 哦， 为什么顺着水往下走呢？嗯，因为冬天要来了，上边水浅，该冻死那里头了。 哦， 它开始找水深的地方去了。这叫七上八下。 哎， 嗯，那懂到这个规律，哎，我就知道怎么抓鱼了。那就没有工具，我也能想出招来。那下那下就是，我就有把镰刀就行，拿镰刀把那个柳条啊，就是那个一人来高那柳条，像筷子的这么粗，一个牙都没有，溜直溜直的这个柳条，把它嘎下来一捆，然后呢，用那细的柳条把它编上，编成一个帘子。 啊，哦，你会编？ 那都会编，那最简单了。 哦， 像拧的麻花劲似的，编的三道。 嗯， 哎，这就是帘子了。把这帘子呢，就插那个壕沟里头，水沟里头，往里一插，水呢搁这边往这么淌。七月份之前，鱼呢就从这边往上顶，那顶到这个帘子这呢，它就过不去了。 得抓住这个时机哈。 哎哎， 季节， 嗯，它这个季节，它就往那边顶，它就过不去了。过不去，它还能回来。我想法不让它回来，我就再编一个帘子。这个帘子吧，根呢从这边插，梢呢从这边，在这个前面的帘子下边，鱼呢搁那边往上顶，顶到这个帘子吧，它顺这个坡就过来了。这个帘子的尖在水瓶上，它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到那个帘子呢，它又过不去了，过不去了。它回来呢，它又找不着这个尖儿， 有去无回啊。 它就只能找到那根儿，所以搁那根儿就回不来。这一宿啊，顺着坡上来的鱼，过不去回不来。 这个好像布阵一样。 早上起来，那我就胸有成竹的去求鱼去。下河里头，哎呀，那河里全是鱼啊，那直晃腿呀，手往哪摁都是鱼。往那河沿上扔，你看一会儿就扔一堆，就是没有条件，买不起网，这叫创造条件， 想办法 解决问题。 嗯， 哎，想法解决问题，做什么事情，我就认为哈，就包括说治胃病，也是这个道理，你必须得把它研究透，必须得把它想透，你得悟进去。用有一句话说叫神入，就想到你骨头里去，叫入木三分，想透了。我就知道鱼怎么不让它过去，怎么不让它回来，这不就想透了吗？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吧，就是一般人谁也想不到。那治胃病也是这个道理，那你好多都想不到的事儿，你给人治啥胃病呢？ 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它都是通的， 小以见大， 理是通的。 对， 包括冬天打鱼，冬天打鱼它存在啥问题呢？冰冻上了。冻上以后吧，你得把那冰凿开，凿冰窟窿，凿这个冰窟窿吧，那工具叫冰穿，带尖的铁的，后边带个大木头棒， 见过 就那么凿，把那冰穿个大窟窿，完了水就上来了，在这窟窿里用网搅。可是你这一凿，梆梆梆梆响，鱼吓跑了，跑到水深地方去了。你在这块凿，它往那块跑；你在那块凿，它往那块跑，你就永远撵不上它。但早晨一来，你就发现了，都在这个冰窟窿下边，因为那个水里头啊，冰一冻啊，水里就没氧气了。 哦， 鱼呢也需要氧气，它这冰一隔上吧，那就憋得慌。可是你把这个一凿开呢，氧气隔这块就来了，所以那鱼呢就都聚到这儿了， 过来吸氧啊。 哎，过来吸氧。 嗯， 搁那冰往下一瞅啊，那黑压压的鱼，看不着水，大的小的全是。可是你要把它捞上来呢，你还得凿冰，因为这一宿啊，它又冻半尺厚，你拿了冰穿，梆一下子 又跑了。 你凿个坑。他就开跑，你把都凿完了，跑没了，就是你打一天还是打不着，明明看着那是鱼的，有的是，但是就是捞不着，这就得还得想，还得把它想透，怎么我能把它捞上来？那就无非就是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它的本事啊， 对，它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冰，你要不让它动，你看那来了就往出崴着捞呗。这不就是都你的了吗？可是三九天呢，零下30-40度，你有办法不让它动吗？ 龙火， 龙火，你在那龙火噼里扑噜直响，那鱼不敢来，你得静点。你看那鱼啊，那动物啊，它都有思想，都聪明，你有动静它就不来了，它害怕。 你龙火不行。再说你龙火，你还能在水上边龙火吗？你在旁边龙火，你还能管住它，不让它冻上吗？ 是 哈，哎，龙火不行，盖房子更不行，咱不能因为打点鱼去盖个房子。 是， 说搞啥盖上？说家里棉被，咱那时候穷啊，那个没有棉被。哎，你看我就想出一个招，农村那时候吧，就装粮食的叫麻袋，没有钱买，没钱买麻袋，用那个稻草编袋子，叫草袋，编草袋子。也像麻袋那么大，那么宽啊，那么高，我就回家取一个新的草袋子，到了河里边就给那冰窟窿里就塞进去了，泡湿透了，把它捞出来扔在雪地上冻完了，像个大板似的，回过来再盖在冰窟窿上， 那个就能起到保暖作用。 那个你就盖十层也保不了，该冻多厚还冻多厚，它防不了寒。但我知道雪保温，有一句话叫瑞雪兆丰年。 这个话经常听说。 说这话的人呢、都会。但是真正要明白什么叫瑞雪兆丰年，这个不多。真正明白它的内涵的人不多。我知道。 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雪大，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水分也会充足。这样的话有利于庄稼生长。 哎，你这是一个方面。但它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就是雪大。第二年就当年就丰收，重要的原因是雪大呀，它把那大地给盖上了，像盖了一层棉被一样，这个地呢土壤啊冻得薄，这一冬没下雪，这个土壤能冻1米5、1米6、1米多深，有这雪盖子呢，它连1米深都冻不上，那冻不上呢，这个春天哎早早地就化通了， 回暖快哈， 哎地化通了，地气就上来了。庄稼成熟取决于两个温度，它不是一个温度，一个是空气的温度，气温高长得快，气温低长得就慢，还有一个是土壤的温度，你地不化通，底下是冻着的，你这庄稼能爱长吗？化通了它地温就上来了，土壤的积温加上空气的积温，因为我是种过地的人，搞过农业， 不过您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有关联的哈。 对，我要是没种过地，我就不知道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他就能帮上我的忙。所以这个我是打鱼发现的，冬天打鱼，这个有雪盖的那个冰啊，连1米都冻不上。你刚那冰块一穿啊，一凿，有的不到1米就凿通了。没有雪盖的呢，凿1米5、1米6，甚至1米8才出水。哎，我就发现，就是雪保温，啊，瑞雪兆丰年。我就悟出来了，它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就知道我搞草袋子盖上盖不住，我在底上再用它挡雪，它起一个挡板的作用，我把雪倒在那草袋子上，就到平均那一扎厚，哎，就摊开，然后就回家了。睡半夜就起来了，拿着大筐，拿着网，干啥去取鱼去。 那个冰真就没动， 不用试，我就认为胸有成竹，保证不带动。我有好多事儿都是想好了都不用试，就说在河里用那个柳条就把那鱼就能挡住不让它回来，我就认为100%成功，都不用试， 凭感觉直觉， 对，它就是这么个理。明天早上就来取鱼来，这个是半夜起来了就去取鱼去，要不然人家去早了该让人拿走了。早上去了，把那雪冰得铺一层，那鱼不能直接到冰上，因为直接到冰上吧，那零下30-40度啊，往一倒刷一下就站上 啊，冻上了 捡不起来。所以呢铺上雪，到雪上不能直接沾冰上，能捡起来。雪都铺好了，完了把那网啊都准备好，速度要快，两个草袋子往前一拎，往旁边一挪，把那网拿起来就往里就捞一下。你看不用凿啊，这网下去就是一下子鱼。 那一次能捞多少鱼？ 这一网就10多斤呢、 哎呦， 然后再来一网，就是没有那么满满的了，就多半下了。这个冰窟窿吧，你还得选，你不能选正中间，你选正中间吧，就能捞一下。你捞这一下吧，它就刷一下就砸下去就跑了，它跑的速度快。你得选呐，这面是土，这面是土，它就这一面， 它跑不开哈。 因为你这网一下去吧，它就懵了，它就不知道水在哪面，它就四面跑。它往那三面跑的时候吧。 他出不去，他得往回来，这就给你留时间了。 这都是经验啊。 完了，你就再下去，再来一下子，大鱼堆呀、啊，几下就起来了， 蛮有意思的。 哎呦， 那这个方法，这个当时有多少人知道啊？ 那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吧？那我就没地方去捞去了。所以吧，那早上 一放量，这扛一大扛鱼回来了。 嗯， 因为那一堆鱼，那河里还有多少都不能再要了，不能再捞了。那一堆就知道，往家扛扛不回去，就那些个就扛不动，筐也装满了，网也装满了，还得搞那铁锹把穿到中间，那就像两个扁担一样，一个不行的压折了。一放量进村。那有乡亲起早捡粪的时候叫捡粪，起早捡粪就看见了，哎呦，这圣学长这么多鱼回来，村子就出鱼了，哎呀，那白天人就满了，整一天他整不着，他怎么凿他都跑，他撵不上， 他不知道你这个， 哎，他不知道我这方法， 这个秘密哈， 哎，人能不能成功，就取决于你能不能把事儿想透， 真是哈， 哎。说谁都想创业， 看你有门道没有， 哎，谁都想成功， 嗯， 哎，谁都想富有， 对。 关键的关键，事儿能想透不？ 得有那个头脑啊！ 就是谁下功夫想， 对，谁用心不啊？ 哎，谁用心想？ 嗯， 不怕你笨，就怕你不想。你要是想，你早晚能想出招来。你笨的吧，多想几天。 勤能生巧哈、啊。 对呀、啊，人家聪明的吧，一想就明白。你笨的就多想几天呗。 对， 是吧？ 笨鸟先飞嘛哈。 笨鸟先飞嘛。 对。 他问题是吧？有人他不想，啥事儿都不想，这个麻烦在这儿。 懒惰啊，这个思维懒惰说的， 是这种意识，这是一种意识， 没有那个意识啊， 没有那种意识，他没有知道这个事儿不想也能成功，他不懂，所以我想啊，就是我讲这个治胃病啊，不一定说大家都怎么健康了，什么叫一种精神呢？就是包括，敢想，还得会想，说你敢想没想透，这个没用。想透了，这个事儿就能做成。想透了，还得敢干。 嗯，还需要魄力啊。 需要魄力。 嗯， 这啥叫胸有成竹？不是做事儿，非得有条件才能做事，不是。 嗯、 现在你看咱们国家一年，这个毕业的大学生每年都好几百万，现在出现一个就业难。 嗯。 啊，说就业得有条件。 嗯。 没条件，我就啥也不能干。我希望呢，就通过我讲我的人生经历， 嗯， 能给大家一个启发， 一个激励哈、啊， 嗯，就是说，我做这个事儿、啊、哈， 嗯， 根本就没条件。 对呀、啊，当时连饭都吃不上。 对呀、啊，那没条件， 衣服都穿不上哈、啊。 对，就是没条件，要创造条件。 嗯， 就刚才说打鱼，没钱买网，你打啥鱼？ 就是， 哎，那个你没有办法，冬天前不让那个冰冻上。你要说这条件，那就得成本了。你没有资金，这事又做不了了，所以就说人，谁都想改变命运，谁都想好，谁都想成功，这就必须得有这么一种精神，敢想敢干，想就是说想到骨头里头去，就能成，就是没条件要创造条件，就刚才说打鱼，没钱买网你打啥鱼？那个你没有办法，冬天前不让那个冰冻上， 嗯。 你要说这条件，那就得成本了，你没有资金，这事又做不了了，所以，就说人，谁都想改变命运，谁都想好，谁都想成功， 嗯， 这就必须得有这么一种精神，敢想敢干，想就是说想到骨头里头去，就能成。你像我在农村的时候，科属撮，你知道属撮是什么吗？ 嗯，知道。 名章。 名章，对。 这个农村呢、啊、就是集体大防空年代啊， 嗯，就生产队的 生产队，那个领柴米油盐呐、啊， 哦， 领粮食啊什么的哈、啊，你都得拿手搓， 不是签字， 不签字，不能按手养，必须用手搓， 哦、 因为那个时候吧，没人去给你鉴别这个字是你签的不，这个手养手印是你按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 5618-1343 5618-1343。二店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一号院物美超市北侧， 电话010-5623-7135 5623-7135 5623-7135。三店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方圆里471号楼104底商，电话010-5716-77815716-77815716-7781。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深藏着你。